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14:01，爵士的夏日时光。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改编自葛诗韵的那一首 Summertime， 你感受到了吗？爵士的夏日时光，在周六的我们的五月时光的系列音乐会的第四场，在后山音乐空间，许志同、阿布、张科三位爵士音乐家和我们共享了爵士的夏日时光，其中还有一个即兴的成分，在明天和你分享。而今天7月19号已经到了盛夏时节，由于近日来的连绵阴雨，所以这两天还并不是很热，但很难得，因为大暑的节气还真的快要到了。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很多朋友也表示要参加我们的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想来去看，怎么样来加入乐友会呢？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来说一遍，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找到乐友会古月，我会拉大家入乐友会的三群。今天一开始，我们也先来感受一下爵士的夏日时光。现在其实很多音乐都互相有干粮，不如说是纯粹的吧，就像是古典加入了爵士，爵士加入了桑巴，就会变成什么样的音乐呢？会变成不一样的，比方说波萨诺瓦，像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其实和足球总是有些关联，足球的广告，体育的广告，但是它是一首有名的波萨诺瓦，其实是布鲁斯的音乐，就是当中的布鲁斯的音乐加入了桑巴的音乐，成为了一种波萨诺瓦特有的形式。Este samba que é misto de maracatu É samba de preto veio, samba de preto tu Mai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se tão legal Você não vai querer que eu chegue no final Da minha frente que eu quero passar Pois o samba está animado O que eu quero é sambar Este samba que é misto de maracatu É samba de preto veio Samba de preto tu Mai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se tão legal Você não vai querer Que eu chegue no final 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在周六我们的五月时光爵士音乐会，大家光看了还要回答，以后看来要增加题目，说说你是否以前接受过爵士乐，喜欢这种形式呢，还说刚刚开始看感觉还不错。其实在现场还有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和大家分享过爵士音乐到底爵士乐的灵魂是什么，是即兴啊。所以在爵士音乐当中，虽然有一些是我们熟悉的旋律，但是玩法其实每一场每一遍都会不一样。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而在这些爵士的音乐当中也不乏有很多和古典相结合的，比方说前两天和你分享过像拉威尔他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其实还有包括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都也是受到了很多爵士音乐的影响。听到的是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而接下来我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凉爽的听一点肖邦好不好，或者是还有很多熟悉的曲调，比方说舒伯特童年情景、肖邦的夜曲，这些作品是怎么改编的。舒伯特肖邦，如果将舒伯特和肖邦两首作品融合在一起，加上了爵士的感觉呢？ 肖邦夜曲，甚至还融入了舒伯特的童年情景梦幻曲。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来看看大家都说什么。咱班的很多朋友来签到，吴金生啊，放了一幅荷花的图画。哎，说到荷花，这些日子正是荷花开的时间的，六月荷花别样红嘛。这个六月指的其实是农历的六月。来看看2021，其实我也看到那个荷花，我在想2021年的北京荷花在这场雨之后还有没有呢。之前的花期是这样，最有名的几个花期，像颐和园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荷花盛开，与这座皇家别院搭配在一起，更是别有一番风景。颐和园的荷花围绕着空明湖绕一圈，到处都是拍照的好角度。这两天天气不算太热，当然了，大家也要注意避雨，随身携带雨具，千万不要去偏远的山区，随时会有洪涝灾害。所以去一些北京的市属公园观看一下荷花的开放还是蛮好的。刚才说了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圆明园共有2000亩水面，全湖的全园的湖面上种植了10万多平米的荷花。圆明园的荷花是全市面积最大的，每年荷花盛开时也都会有很多人前来赏荷拍照。天热大家要注意不要中暑。当然还有像玉渊潭公园，有2处赏荷的景点，一处是位于公园西湖西南角的万平荷香。万平荷香景区呢，另一个还是属于樱花园内的樱花小湖。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清楚这些地方，想来公园内一定会有指路牌让你看到荷花的盛景。那还有莲花池公园、北海公园就不用说了，在古代也是帝王赏荷的御园，留下了许多赏荷的诗句呢。那现在也有不少赞美荷花的诗句，使得荷花文化得以传承发扬。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刚刚从一首混搭的爵士，这里我们来到了古典，我们听到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一乐章。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从一开始我们节目从绝日的夏日时光开始，今天呢我们也以钢琴为主，因为从爵士音乐开始慢慢过渡到改变的爵士风格的肖邦、舒伯特，再到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说到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最好的肖邦，最完美的肖邦，最后的浪漫派的第一人，黄金时期的伟大的君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这样的称号呢？其实鲁宾斯坦自己也说，虽然像肯定有吉利尔斯等人关于音乐、关于技术，他不见得是最好的。像米开朗斯基、吉利尔斯、里赫特、卡萨德修等等一流的钢琴家，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技术。但是鲁宾斯坦为什么这样说？黄金时期的伟大君王，也像有个直觉力带有贵族气质的即兴诗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鲁宾斯坦弹琴，因为现在还有一些鲁宾斯坦的演奏视频，当你看到你就会明白，技术并不是一定最重要的，当技术都融于他的演奏当中，音乐带来的个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有人说为什么鲁宾斯坦是最好的诠释肖邦，因为觉得他有着和肖邦相同的国籍和广泛的录音。我觉得这只是其一，他确实是一生录制了各种肖邦的各种类型的音乐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录音中，有人说他接近肖邦音乐的本质，排除一切不必要的矫饰、花腔与身段，达到纯粹的音乐表现境界。其实鲁宾斯坦、哈维茨，甚至是后来的卡拉扬，包括很多上一时代的大师，他们身上都有着特别的气质。所以如果大家看啊，还有一些公众的视频号都会有鲁宾斯坦的演奏，包括肖邦这首第二钢琴协奏曲，你会看到那时候的艺术家所拥有的是现代艺术家没有拥有的那些气质和音乐中的表达，你就会觉得幸福。叫板啊，因为觉得哎呀，鲁宾斯坦，有人说感觉他的音有些飘，强弱处理方面并不够细致，能够感受的就是他那种融入不惊的自信与气质，这难道还不够？像当代的很多钢琴家技术都很好，齐默尔曼呀、等等这些，但是气质不同，时代不同，每个理解都不大一样，技术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你听，即使出现了这一段小小的马祖卡或者旋律在里面，当然我这个版本带来的就是鲁宾斯坦演奏的版本。Thank you.

北京时间10:32，今天古典和爵士上半时段最后还听过了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E乐章，大家可以自己找来录音，找来视频，来看一看这位大师的风采。下半时段呢，其实还说到了北京近来的天气要数中伏了，那现在北京的天气也快到大暑了，周三，对，应该是周四啊，7月22号就是大暑了，现在是农历，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10。想想这日子过得还真快，转眼间到8月7号就又立秋了。教会的同学们都是很爱生活的，大家也都发来了不少美丽的荷花。我看 Happy 发的是莲花池的睡莲，还有小老头发的是世界花卉大观园的荷花。是啊，关于荷花，古今的诗词就有很多呀，六月荷花别样红啊，小荷才露尖尖角啊。刚才也说到北京的一些公园的荷花啊，莲花池在广阔的水面有三大荷花区域，分别是北区白洋淀的红莲，西区呢是有太空莲，东区呢是睡莲。游客可以在池塘的边上欣赏到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荷花呢。我还记得有位听众老先生知道我喜欢荷花，每年还拍来荷花给我发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我很喜欢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呢在古代便是帝王赏荷花的御园，留下了许多赏荷的诗句，现在也不少赏荷花的诗句。荷花映白塔，这就是北海公园最传神的一幅风景。当然还有紫竹院公园，作为一个免费的公园里的荷花不但品种多面积大，最重要的呢还是有很多的赏荷的栈道，这里赏荷既能走进湖边倚栏静观，又可以立于渡桥上居高临下俯视一池碧绿的出水浮莲，很适合拍照和赏花。其实很多的小池塘也有荷花，甚至包括像我们电台附近建国门对面的日坛公园里面也有荷花，离得很近但是却没有时间过去看一看。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来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吧。 的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不同的音乐，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在来发言。一般小强丁香你好，说最近关注了几位主要走爵士路线的钢琴家，发现他们诠释古典作品的水平也很高，而且也把不少的经典作品改编成了爵士作品，还挺有意思的。是啊，我希望大家通过不同的音乐的方式来感受真正音乐最深的内容。古典也好，爵士也好，其实也都在顺着音乐的脉络，甚至是摇滚、流行，都会有精彩的作品、精品做下来、留下来，这也是以后的经典和古典了。那我记得在16号的音乐会当中，徐崇也说，当代的很多的流行，其实以后的古典。不完全，以前我也经常这么说，但是有时候也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的，比方说流行的这条线，民间音乐的这条线，在以后呢可能会有着不同的路线来走。那比如说到流行，说到剧院当中的音乐，又有着不同的路线。而我说了，在很多国外的音乐厅里，只有爵士和古典是可以进到古典音乐厅的，比方说像卡内基音乐厅。当然其他的一种流行音乐就不一样了。所以音乐的种类不同，有哪些在今后会流传呢？想想像 Amazing Grace 这种宗教的经典作品，也是从像灵歌这样的歌曲来改编而成的。他们走的不同路线，但是百年之后都是经典作品，肯定是没错了。那今天节目的后面的部分，我还是想和你分享纯粹的钢琴作品。我们从古典爵士来到了纯粹古典，想和你继续来欣赏鲁宾斯坦这一首《李斯特》。 这可是上个世纪的辉煌，来自于鲁宾斯坦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刚刚我们倒叙的方式听到的是最后一个乐章，也怕在节目结束之前听不完，所以我们倒叙的方式重新再从第一乐章开始来听。鲁宾斯坦不仅是肖邦的最好的诠释者，这里我在想，其实无论是肖邦还是李斯特，这里我们听到，其实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都还很年轻，起码比鲁宾斯坦演奏的时候年龄要年轻。有时候当一些作品创作出来，它的意味就不一样，就好像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那现在有那么多的红学家来解读，解读的内涵甚至超过了曹雪芹可能当年创作作品的本身。对于肖邦，对于很多音乐家也是这样，当演绎者的年龄或者是智慧气质正超越了当时作曲家创作的年龄和所有的见识度以后，这个作品又赋予了别的意味，就像是武功一样，那智者创造那些武功，那演来学这项武功的人也分能力高下，当能力超乎寻常的时候，就会把武功扩展到非常大的范围，因为他自己的气质和本身的演绎就不同了。其实李赫特也是这样一位音乐家。说回到鲁宾斯坦，他演奏的曲目其实非常广泛，不只是肖邦，不只因为他是波兰人，而在演奏风格上，他对于古典乐曲倾向华丽而不炫耀。弹奏肖邦的时候是倾向了充满着诗意和乡土气息，而弹奏李斯特何尝不是呢？李斯特的很多作品都是一位炫技的作品，当花哨的音乐家们，技术非常好的音乐家们，可以把他作品弹奏得过于轻佻，而鲁宾斯坦不会，所以他个人的气质虽然没有给这首作品增加一些附属的东西，但是他个人的气质，整个的诠释的内涵，我甚至觉得还超越了作品本身。遵从着音乐自己本身的内涵，当你看到他演奏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的那种贵族绅士的气质。 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鲁宾斯坦，其实呢，今天当然不是鲁宾斯坦自己个人的专场。很喜欢上个时代的艺术家，那刚才鲁宾斯坦也提到了像吉里尔斯这些音乐家，虽然他觉得技术比他好，但是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音乐家演奏的音乐会有不同的气质。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吉里尔斯，这里呢我们听到就是吉里尔斯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他的这一首十奏前奏曲当中的作品第23第5号 G 小调前奏曲。是早期录音，这是吉里尔斯年轻的时候的录音，还没有等他成熟期技术那么完整，我们也听到会有一些碰错音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一向不是以技术为最终定论，而是演奏作品的感觉。他绝对不是说像完全鲁宾斯坦那样的气质，但是他有一个外号叫小钢炮。他个子不高，手指不大，但是却有着非常坚强的意志担任技术。所以你听到他演奏拉赫玛尼诺夫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想到他的出身是苏联的音乐家，俄罗斯音乐家培养出来的这种风格，他的那种音乐的感受，那种气势压倒了这首作品。所以听音乐不只看技术，还要看更多。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